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84集，流星剑。赵真详细地看了那三个书生的全部供述之后，问刘正，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？ 刘正见已经暴露，赶忙匍匐于赵真脚边求饶，请求赵真看在梅妃的面上留他一条活路，他可以帮着联系左头一派，只有他能联系到他们。赵真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却是笑了，摇摇头， 哼，不见得吧，不还有一个跟你一样印记的岳长风吗？这印记说明你俩在左头派的地位应该是一样的，于是你知道的，岳长风也知道，你能联系的，岳长风应该也能联系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看来赵真是不打算留刘正了。 相反的，如果不杀你，留你在世上，以左头那么谨慎小心的作风，没准还会断了再开封的线，是不是？ 刘正睁大了眼睛看着说的轻描淡写，脸上还带着浅浅笑意的赵真。 不如这样吧，看在梅妃的面上，朕赐你个全尸，你是要鸩酒呢，还是三尺白绫，自己挑一样吧。 开封府众人都在一旁不说话，太师本来也没有真要替刘正求情的意思，乐得在一旁喝茶，看他女婿立地位。展昭等人一想到刘正干了那么多坏事，就觉得死了太便宜他了，五马分尸都不解恨。刘正这会儿抖若筛糠，趴在地上求赵真饶命。赵真对南宫季摆摆手，那意思赶紧宰，看着太碍眼了。天牢大乱虽然没跑出去囚犯，不过还是把开封百姓吓了一跳。紧接着发生的就是刘正被正法，当年金家的命案也浮出水面，和刘正合作的三个书生也没跑了，全部被处斩。而对外公布的案件详情却并未涉及到三头金陀、左头派一事，用的是刘正他们的第一份供述。开封百姓都觉得金家可怜，原本的鬼宅也变得没那么可怕了，同时觉得刘正可恶，赵真果然公正，对皇亲都一点没手软。而对于开封府众人来说，开心的不只是刘正被处斩，更让人振奋的是，原本扑朔迷离的案件正式被理出了头绪。眼下众人要解决的是两件事，一是问出金家的情况，解开迁怒无疑惑之谜，二是暗中调查岳长风，找出那个无恶不作但是小心谨慎的左头派，彻底根除这个祸害。无疑惑和龙桥广从靶场回来的时候已经掌灯时分了，右将军提着悠悠他兄弟，偶像又成了师傅，心情甚好。进门就知道案件有进展了，刘正被正法之外，还抓住了一个跟当年金家孙媳妇长得很像的女子，她还会无形剑，虽然是错误的无形剑，但这剑术肯定是源自无疑惑这边。展昭等人问了半天了，那丫头就是不开口，告诉他刘正被正法了之后，他倒是露出了些欣慰的表情。包大人亲自跟他说，若是他想为金家报仇，他愿意重审当年的案子，但是他需要提供线索。可那丫头看了看众人，只说了一句你们也不是好人，之后就什么都没说了。 小霍叔，你愿不愿意去见见那小孩，没准能问出来些什么。 吴一霍倒是没什么意见，洗了把脸就去了关押那丫头的牢房，展昭等人都好奇地跟去，在门口听。病书生走下大牢的台阶，此时牢中并没有其他犯人，只有那丫头一个人。她坐在草堆上仰着脸，透过高墙上方小小的窗户看着夜空中的繁星。吴一霍走到牢房门口打量了一下这姑娘， 确定自己没见过他，又看到了挂在牢房门口的一张弓。吴一霍伸手将那张弓拿下来，盯着弓看了起来。那是一张木弓，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，弓身光滑，有五个清晰的手指印子，可见是经常使用的。而在弓尾连接弓弦的地方，有一个用刀刻上去的图案。吴一霍看着那个三瓣弥陀的军徽，手指轻轻摸过那个镂刻在弓上的印痕，双眼透过这张弓，也不知道看向哪里。门口众人面面相觑，病书生进去了也不说话，怎么自顾自发起呆来了？良久，吴一霍才将视线从那张弓上移开，抬起头就见刚才看星星的姑娘正在看他。吴一霍跟他对视了一会儿。 这张弓是谁给你的？ 师父。 吴一霍微微皱眉，但也没多说什么，将弓挂了回去。这时就听那姑娘突然说话： 你箭术再厉害，能把星星射下来吗？ 门口众人对视，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吴一霍却是很爽快地点了点头： 可以。 门口众人刷啦一声转过去看龙桥广。右将军练了一天箭术，这会儿正饿得慌，拿着个酒坛子抓着个烧鸡正啃呢，见众人都看自己，也扬起脸看了看星星，顺便感慨了一下： 我师父就是牛逼呀。 那姑娘似乎不相信，看吴一霍： 你胡说，星星怎么可能射下来？ 要不要打个赌啊？ 哎呀，有门了。 毕竟是年轻气盛，那姑娘就点头： 好，你想赌什么？ 我如果射下星星来，你就要好好回答开封府问你的问题。 好。 吴一霍伸手打开了牢门，放她出来。那姑娘跟吴一霍到了大牢外边开阔的地带，此时展昭等人都在门口站着假装看风景，众人都不想走，因为想见识一下吴一霍究竟怎么把星星射下来。到了外边，那姑娘扬起脸： 那你能射下多少颗来？ 都给你射下来。 吴一霍伸手将扇子轻轻一晃，众人一愣，那姑娘也一个愣神的同时，就见病书生一抬手，幽莲神功的弓弦随着吴一霍的手指快速的震动了几下，众人就听到一阵密集的风声。等风声停歇之后，夜空中依然平静，漫天星斗明亮。那姑娘斜着眼睛看吴一霍： 哪里有掉下来啊？ 这时就听到一声惊呼传来，小梁子伸手一指天空，一旁小四子捧着脸张大了嘴仰着脸看，众人也都仰起脸。那姑娘一抬头愣住，就见天上繁星变成了流星坠落。那一瞬间，开封城百姓们都仰起脸看天，以为出现了什么奇迹，无数道光亮划过夜空，满天星斗在那一瞬间仿佛集体坠落了一样。就在众人怀疑是某种幻象的时候，那些流星消失在了夜幕中，夜空又恢复了平静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原本明亮的星辰突然暗淡了好多，有些比较微弱的星光也消失了，仿佛是真的已经坠落。白玉堂低头闭了闭眼，知道是刚才太专注盯着明亮的流星，以至于双眼产生错觉，看到的星辰虽然少了，但其实天上的星星根本没有少。果然在闭眼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再看，夜空还是那个夜空。吴一霍将弓箭还原看龙桥广： 你要不然也试一下。 龙桥广将剩下的半只烧鸡塞给了邹良，到水井边将手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把吴一霍送给他的弓拿了出来。当龙桥广将弓拿出来的时候，赵普他们几个没见过的都来围观。 好东西啊。 妈，那张是什么弓啊？ 应该是悠悠的兄弟，我也只听说过，第一次看见。 龙桥广拿着弓 仰着脸看天，众人都好奇他到底行不行。 知道原理吗？ 嗯。 林焰火好奇看展昭和白玉堂。 原理？你俩知道吗？ 需要什么原理啊？ 啊？ 都说了，这招叫流星剑。 哦，这样啊。 龙桥广抬手，因为弓箭更大，所以动作的幅度也比吴一霍的要大，但是动作跟吴一霍的基本相同。等右将军收了弓，天空中依然是一片的平静，而且平静的时间似乎比刚才还要久一些。就在众人纳闷龙桥广是不是失败了的时候，突然天空中光亮一片，这次比刚才的景象还要震撼，满天繁星集体坠落，无边无际。 怎么做到的？ 是空中的水汽产生的光影吧？ 嗯，全部都是光影的错觉。 这是谁想出来的？ 白玉堂突然好奇，看吴一霍的样子，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干了。天尊和阴侯倒是对视了一眼，笑得带点了然，显然两人并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招。 你自己想出来的吗？ 别人教我的。 谁呀？ 天底下最聪明的一个人。 天尊和阴侯笑而不语。众人隐隐觉得这种招可能是银妖王想出来的，很有他的风格。那姑娘似乎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问吴一霍： 你不是坏人吗？ 谁跟这丫头说小胡叔是坏人的？ 愿赌服输，之后开封府的人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吧。 说完，吴一霍似乎也有些乏了，准备去休息。龙桥广收了弓，跑去给他师父准备睡前要吃的药了。九娘抱着胳膊跟在后边点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